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的声音。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城市中的声音， 电火美到了。 城市中的味道，城市中的小事。 车辆起步，请扶稳坐好。刚上车的乘客。 大城小事，让我们用声音带你走进大北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哎，要说这一天过得真快，眼瞅着又快到下班的点了哈。 眼瞅着我们又和大家见面了。 上午的时候我们聊的那些事儿，其实现在还记得，比如说上午我们说到了图书，里边那个 轻型纸。 轻型纸哈。除了图书使用轻型纸之外，原来我们在节目当中还曾经跟大家一起来聊过所谓图书漂流。比如说我有一本书看完了，然后呢我也不打算继续在家里搁着 啊。 美哲没看过，我把它漂流给美哲，让美哲继续看。 那通过什么方式漂流啊？ 有好多的共享的图书角啊， 同事之间的借来借去啊，包括美哲这种财迷的在一些二手平台卖点钱的 啊，这个转转书是不是？ 哎，这也算是一种物尽其用，挺好哈。除了图书漂流之外，您听说过工具漂流吗？ 工具， 哎， 咱家里都有工具箱，有什么改锥呀， 啊， 扳子呀， 啊， 斧子呀， 哦， 螺丝呀，螺母啊， 啊， 小电钻呀， 是是是是， 哎， 这个要说没少吃螺丝是吧？ 不是，斧子可能少点哈，但其他的几样我觉得家里应该都有。 房前屋后，楼道院角，时常看着有些居民家里边的闲置工具，既浪费资源又影响环境。最近人家望京街道在花家地南里社区开启了一个1000件工具漂流，打造社区零空间，通过众筹共享的方式收集居民家里边闲置不用的各类工具和物资。人家社区党委负责人说了，很多工具啊，一两年也不见得用一回 啊， 用完了吧，有的时候就不知道随手搁哪儿了，下回想用的时候又找不着。于是呢，我们决定把居民的工具啊收集起来，以共享的方式，既减少物料堆积，消除安全隐患，也能够通过绿色循环再利用，让这资源啊转起来。 我觉得这个想法特别好， 对吧？ 因为好多工具咱们利用频次不是很高， 哎， 你要专门买一件好像有点浪费， 嗯， 但是你真用的时候找没有也着急。 没错，500多件工具物资很快就收集起来，里边你要说工具真是五花八门。 有斧头吗？ 没有。 那有什么呀？ 有你没想到的。 什么呀？ 叉车。 叉车 你开过吗？ 我只见过我们同事开挖掘机。 哦， 哎，要是我们同事什么时候也当个斜杠青年，回头开个叉车，把我叉走。 这个好像你就， 我就彻底跟大家说拜拜了。 叉车，这小区里边有叉车，真没想到啊，这也没想着。叉车还有电锯这样的大家伙， 电锯也能把我带走 啊， 也塞拜拜了。 是是是，演恐怖片去了嘛。后来还会有一些小的 啊， 钳子、镊子、针线盒、铲子、螺丝刀这些小物件。此外还有一些像轮椅啊、磨刀石这些居民日常生活的一些工具。 嗯， 哎，磨刀石你见过吧？ 磨刀不误砍柴工。我见过有一个就是管子，一个金属管子，也是可以磨刀磨来磨去的那种。 磨刀石长方形的 啊 然后磨 长条的， 哎，然后往上边 黑的，黑乎乎的，那个， 黑差不太多吧，反正深色， 上面得撒点水， 哎，可以啊， 然后你再去把那个刀刃磨得利， 哎，这个没少练。反正临空间对于这些工具， 是是是，我一般都磨刀霍霍向猪羊。 哎，你今儿下午经历了些什么？上午的时候还不是这风格呢。 啊，我下午什么风格？ 现在下午的风格不是破罐破摔吧，就是属于拿一小棍要挥舞。 那反正我觉得这些工具挺实用。 哎呀，反正这样哈，人家呢建立了一个日常管理、安全管理、折旧淘汰的一系列的制度，让一家的工具啊能够为大家提供便利。 居民只需要填写领取登记表，就可以在这个邻空间里边，邻居的邻啊，共享工具，不需要支付费用。在5500多件工具开启共享之旅之后，居民对这个共享模式啊非常认可，拿出了自己家里边一些不常用的工具物品，使得共享工具的储备量很快从500件达到了1000件。后来呢，这种共享工具的模式又扩展到了南湖西里啊，还有一些其他的社区。走出家门漂流的工具让社区变得更温暖有爱。最近花家地南里的居民志愿者拿出了自家的布料，使用共享的剪子针线缝纫机制作了20多个不同花色的坐垫，放置在公共区域的椅子上。你想这天越来越凉，老人跟那儿坐一会儿， 是 有个坐垫坐上去，相对来说又温暖又舒服。 没错。 此外呢，有的志愿者还使用共享改锥啊、扳手啊、螺丝钉啊，对社区里边的座椅和其他的公共设施进行了维修加固。还有的一些志愿者使用共享的理发工具为老人理发，开展慰老工作服务。那么共享工具从最初的500件现在已经突破1000件，成绩还是相当不错。 你发现没，这个邻居们哈，大家都是热心肠，你家有这个我家有这个，反正咱平常也用不着，咱先共享着， 你看 能帮助到更多的朋友。 有的时候你去网上随便买点东西啊，像买个电脑什么产品啊，他会送你点螺丝刀。那些螺丝刀首先质量不太好，其次吧，你送多了也没什么用，对吧。 我记得之前逛一个家居店，他们有专门卖成套的家用小工具，但是这个用的趁手不趁手就因人而异了。比如我爸就说他给的那个小电钻呀，觉得功率不是很够，可能就是收纳的比较漂亮一些。也不知道这朋友们家里有没有工具箱啊，工具箱里都放了什么工具呀，包括您家的工具箱是用什么来收纳的哈。 对对对， 都可以今天来和我们聊一聊嘛。 来聊聊您家的工具箱，您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7498说，两把板斧挖呀，这是美哲吗？ 这真是人7498说的吗？ 您看啊， 还真是啊， 那可不是吗？ 您反正李凯老师把我逼急了，我有可能挖呀呀呀呀，但是一般来说我还是希望保持优雅哈。当然斧头这事儿吧，它用起来比较危险啊，咱不能冲人招呼，是不是？也来看大家工具箱里都有什么东西哈。 您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还有聊天室，随时和我们来互动。 漂泊异乡的求医路上，病人呢，如果能吃上一口家乡的味道，那不仅仅是对体力的补充和味蕾的满足，其实更多的是对疲惫心灵的慰藉。所以下面我们要跟大家说的也是共享小厨房。就在咱们北京，有一家开设在医院里的抗癌共享厨房，叫小白春天，专门呢为白血病等等血液病的病友家属们提供一个免费的场地和水电。当然，温暖大家的不只是每天的一餐一饭，也是困境当中的爱心和守候、勉励和互助。中午11点出头，在丰台区博仁医院院内啊，不足20平方米的半露天的小厨房里，满满当当的摆放了将近10个灶台，10来个人穿梭其间啊，摘菜、洗菜、切菜、炒菜，忙忙碌碌。不一会儿啊，这热乎的饭菜就上桌了。 都有什么呀？ 豆角烧肉、东北铁锅炖、蒜蓉粉丝、青椒肉丝、臊子面、包子、饺子，你看既有菜也有主食，这香气四溢呀。随后呢，这些色香味俱全的家常菜就都被装进饭盒，热腾腾的送进一间间白血病患者的病房当中。这个共享小厨房叫小白春天，它的创始人齐立光说，我们这儿啊就像是一个小中国。 为什么这么说？ 你别看我们只有不到20平方米的空间哈，但是来自天南海北的病友都有。在这个厨房里服务的绝大多数都是白血病患儿和他们的家人。这个小朋友啊，患病的小朋友，其实在治疗当中，他们对于饮食的卫生要求特别高，所以最好呢就是吃自己家人亲手做的饭菜，能保证它清淡和新鲜。但是你知道， 现实情况是很多家庭都是从外地来咱北京治病 啊。 对于去哪儿买米哪儿买菜，其实刚来的家属们都是两眼一摸黑，心里也特别发怵。更有些家庭啊，因为治病这经济上不是很富裕，每个月花个三四千块钱租一套能做饭的房子，对他们来说负担确实有点重。 没错， 怎么办呢？小白春天就成了大家希望的绿洲。有一位家人在病房里陪护患病的孩子，另一位呢就在小厨房里做好可口的饭菜，咱赶紧送进去。这就是这儿病友家庭的标准搭配。北方人和南方人这大家的口味不太一样，好手艺呢也可以共享起来嘛。 怎么共享法？ 比如说咱北方人包饺子啊，包包子，这是不是比较拿手啊？就可以教一教南方的朋友嘛。但人家南方的朋友啊擅长煲一锅好汤，就可以教教咱们怎么把这个汤煲得特别入味儿，特别鲜。相聚在这儿，大家一块做饭一块吃饭，省了钱，其实心里啊也是觉得特别安心。就有一位家属说，哎呀，一个人吃饭啊不好。 为什么呢？ 一个人吃饭孤单，净想伤心事儿了、 一旦得了病，在大老远离家背井的来北京看病，心情肯定会受到一些影响。 这个家里有人患病，家属心里也着急，这样大家呢其实也能抱团取暖哈，彼此温暖对方。2015年的时候，齐立光，也就是我们说的小白春天的创始人、齐立光的儿子，从河北来北京求医的时候，也是确诊了白血病。 哎呦， 背着儿子的面，这个刚满40岁的一条硬汉子，在大马路上没忍住啊，大哭了一场。此后呢，他一边给儿子治病，一边张罗着和病友的家庭一起组织一个爱心车队，还有自行车协会、游泳协会。后来啊，非常幸运的是，他的儿子这个病终于治好了。原本在老家做生意的齐立光呢，也自愿留下来当起了北漂。在2017年啊，他就正式创办了小白春天抗癌共享厨房。早期的时候，大家就是蹲在地上用那个电磁炉来做做饭。后来不是人越来越多吗？医院呀也挺好的，免费给大家提供了2间小屋子，供这些病友和病友的家属使用。现在啊，他们这个小厨房最多的时候能解决100多位病友家庭吃饭的问题。那为了维持收支的平衡，外地的抗癌共享厨房有的时候啊也难免向病友象征性的收点费用。有的时候呢也需要创始人自掏腰包补贴，但是小白春天还是不对病友收费的。那如何让他们这个共享厨房长期的运行下去，其实啊齐立光也觉得有点困扰。当然有一个好消息，咱们的社会力量啊开始关注到了抗癌共享厨房。就在最近2年，小白春天陆续获得了几家基金会还有咱们社会爱心人士的资助，像网商银行公益小店联盟也通过提供公益金、免费升级经营设备等等方式，为他们这个小厨房分担了一些运营的成本。总之啊，人家也希望啊能够用这样的一个模式，让爱心久久的传递下去，让这个温暖呢常驻每一位病友和他们家属的心间。 是这个得让这小厨房啊能够生存下去，因为毕竟这个一点不盈利，就是为了解决来北京看病的这些，其实还是一个危重急症的这样。 说白了，对于家属来说真是刚需，是不是？ 是，不光是温暖胃。还温暖心，对吧？希望他们能够运转下去。老话怎么说的来呢？那句诗， 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这个世界就会变成美好的人间呢。 为众人抱心者， 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 哎呀，可以啊！ 咱北京天越来越冷了哈，希望这些温暖能够久久的留存吧。 来看看各位的留言啊，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我的工具箱，您家的工具箱里边都有些什么东西啊？谁经常使这个工具箱？有什么样的经历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0800，我觉得人家肯定是一专业人士啊，特别内行。就他说我的工具箱里啊，各种笔尺圆规，这都是日常工作所用。 那不是铅笔盒吗？那个， 我估计，我大胆的猜测哈，是不是比如说木工师傅，他也需要用一些绳啊、线呐、笔呀、圆规呀，做各种的测量和造型啊、尺子呀什么的。 那木工为什么要用线呢？ 就是它那个线上蘸了墨、 哦、 然后在那木头那么一划了，就是特别的精细活，我看电视上这么演的。 那是一弹留个印儿、 啊、哎，对对对， 划了， 你就是跟那个咱们那个裁缝师傅拿一粉笔在你腰上哗哗画两道，行了，脱了，然后你第二天呢，你一拿，哎，你这腰改好了，人都熟练工种，但是特别专业哈。 又放了两尺是吧？ 我这腰吧，这我不，个人隐私。 0800还说， 嗯， 我的修理电器的工具箱里边有镊子、电烙铁、锡条、尖嘴钳子、螺丝刀、测电笔、测电表，应该是万用表吧？绝缘胶带。 嗯，就是你看电工的必备的一些东西，是不是、 嗯、 人家还说呢，我们家工具箱分好几个，还有一个修车的工具箱、 哦、 有活扳手、内六角、调扳子、改锥、钳子、冲子、黄油、锤子，瞧瞧，嗯，这十八般武艺样样。 冲子是干嘛用的？ 嗯，不知道，咱你真不懂修车，他不会读冲子吗？真读冲子， 我也不会啊。 反正不是冲子就是冲子，这是呀呀，这让您见笑了哈。 哎呀， 咱不太懂修车，但我知道修车还有一个呢，千斤顶啊。 嗯， 换轮毂的时候、换轮胎的时候得用哈、嗯， 是吧？ 嗯， 千斤顶你用过吗？ 没用过， 没用过是吧？嗯，行，下回的时候你可以试试啊。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家里边的工具箱是什么样，您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呢，您可以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这个共享充电宝，涨疯了， 涨价， 充电宝新刺客这样的话呢，这不是这两天也是特别让大家感同身受。 嗯 啊，共享经济，刚才说了，共享的厨房。共享的工具箱，那共享的充电宝走了这几年之后，您发现没有，这消费者薅羊毛这事儿吧越来越难薅了。 嗯， 是吧， 原来啊就是共享单车、 啊、 你记不记得有一段时间、 嗯、 你恨不得你骑半天都不收费、 哎、 都是免费用似的， 是是是、 啊、或者收费也就象征性的收一点儿、 嗯。 但是现在啊什么共享充电宝、共享单车也都不太便宜， 像美哲这种薅羊毛没够的人都觉得，甚至现在是租了个教训。 嘿，我们都是价格敏感型人群，能省一分是一分，但是现在为什么薅不着这羊毛了呢？ 嗯， 您赶紧给我们说说。 吃亏难受了呢。记者走访了多个商圈，发现充电宝1块钱时代、1元时代早就结束了，每小时3-4块钱那是常态。不同品牌的充电宝在计时单位使用感受方面也不尽相同，规范发展是未来所需。你像工作日下午1点多，并不算是西单大悦城商圈的客流高峰。在西单商圈，共享充电宝运营方以那个怪兽充电为主， 嗯， 通常采用12个孔为一组的柜机式的规格，根据空间大小摆放一组或多组机器，使用状态比较活跃。那记者随机对商圈附近的10多个网点进行了扫码查看，这怪兽充电在西单商圈的计费上多为3分钟之内归还免费。关键问题就是3分钟我能干点什么？ 你也就是让手机开个机是吧？ 哎， 开个机，顶多你再发两条微信， 扫个什么支付二维码呀， 对对对，救个急， 救个急。 嗯， 半个小时2块钱，每小时4块钱，不足半小时按半小时计算。但是如果使用24小时，虽然同一品牌，有的封顶收费24块钱，有的封顶收费28块钱。 你要是用上2天，还不如自己买一新充电宝。 哎呀，在不同商圈，记者对比也发现，市面上流行的共享充电宝吧，除了价格和计时单位有所区别之外，也存在着一些隐形的门道。 哦， 比如说，一家餐馆的门外和店内各有一处充电宝，相距啊不过10几米，当然在收费细则当中展现出了一些差异。甚至存在同样的充电宝摆放位置不一样，也价格也不一样的尴尬情况。比如说在一处服务台旁边摆着2层充电宝，就那个柜式机哈、 嗯、 上面一层几乎被借空了，费用呢是24小时28块钱，下边一层还有一半都没借呢。当然了， 费用是24小时24块钱。 不是，那怎么便宜的反而这大家没注意是不是？ 没注意啊，拿的就是贵的。 哎呀、 啊， 这还玩这种猫腻吗？ 陈女士曾经多次租用共享充电宝，在她眼中，自己一开始还薅得着羊毛，但是后来价格涨上去了，租借充电宝就显得不太划算了。他说不能简单的以电价等指标对共享充电宝的价格进行衡量，毕竟人家不是公益服务，主要卖的是个救急的功能，只要是明码标价，质量过关，借还顺利，用户完全可以自由选择，对吧？这咱没话说，市场经济嘛、嗯、如今只要背包空间允许，陈女士总会自己带一个小巧的充电宝。现在马上快到双十一了，网上买一个花不了多少钱，是吧？更划算的是也避免了借还不畅的麻烦。 嗯， 有的时候借的挺方便，你要是还吧找不着地儿， 你也得找个点儿。 哎，说我看围绕着共享充电宝的投诉还挺多的，而且某一片区的充电宝吧是以某个运营商为主，充电个把个小时，如果离开了另一片区，可能就找不着这家运营商的柜式机了，还不如自己带呢。 是，如果您在户外有很多使用手机的需求场景，那咱不如老老实实自己买一个小巧的容量大一些的充电宝、嗯、更方便哈、 哎、你说现在高端的主流机型的电池能使多少天？ 能使多少天待机是吗、 啊、 那得看用的频不频。 就是正常情况之下， 正常情况下电池容量比较足够撑一天是没问题的。 电池容量能到有5000毫安吗？ 这咱也不太懂 啊反正不管怎么说吧，电池是现在越来越废了哈。 嗯。 充电宝呢，要不然您就自己花钱备一个、 哎、 冬天兜多不显， 嗯， 夏天的时候不行没处搁去是吧、 嗯、这就麻烦一些。 哎，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家里边来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家里的工具箱。海棠花气说木工师傅用那弹线的工具叫墨斗。 木斗 墨 斗 墨斗鱼， 墨斗鱼的墨斗、啊、就是弹一下然后能在木头上弄个印儿的、那个、 对对对，你要是没有墨斗呢，你找粉笔、 嗯、 拿那线上面蹭蹭蹭蹭蹭蹭 也行是吗？ 也行，凑合救个急嘛、 嗯、哎，海棠花溪还说啊，刚才听到那哇呀呀呀那一句、 啊、 突然想到一件事儿。 嗯， 今天晚上电影频道8点有李凯老师昨天提到那部电影 《 神鞭》。 哦，真的吗？ 啊，真的，就在今天晚上。 啊、我以为这都没人记得起来。 是吧？这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这电影得30多年了。 巧不巧？那晚上回去看一看哈。 哎， 蓉蓉姐说，我们家有一盒子工具呢，都是我爸留下来的，里头还挺全的，什么钳子呀、啊，各种螺丝刀、 嗯、 尺子、扳手、 哎， 还有手摇钻、钻头，工具特别齐全。 好多人。 我爸说，啊、人类的进化就是从学会用工具开始的，所以咱干什么活都要有配套的工具啊。 那是恩格斯说的，使用火和使用工具。 人的他爸平常也经常念叨这一句，人和动物的最大区别是什么呢？我们能使用工具啊。 哎，然后还有那个好多人都跟我们说那是冲子。 冲子，冲子啊。 你说干嘛使吗？ 修自行车。 怎么修啊？ 人家说的，具体怎么修它怎么用啊？ 皮带要是想打个眼儿。 哦，拿冲子冲那么一下， 哎， 哦， 你看， 那它吹出去的是什么呀？它是扎出去什么呀？还是吹出去？我不，现在没有一个形象的概念，要不您解释解释？ 我这个也没用过，我猜。 那你说的那么像模像样的。 哎呀，然后呢，这个孙东林说，我们家工具箱是先生用，先生是钳工出身，还有自学的电工证。家里边啊有小件小物件坏了可以自己修， 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哈。一、 哎、 说我们家有两个箱子，有一个是工具箱，还有一个箱子专门放一些常用药和那些外伤用药什么的、 嗯、 这个咱们之前也说家里的小药箱哈，必备两个箱子，一个工具箱、 嗯、 一个小药箱、 哎、 都比较实用一些。 白小云说我们家工具箱里边有大大小小的改锥、尺子、锤子、卷尺、小钉子、老虎钳子、剪刀，你看看 啊，这都是标配吗？ 改锥大大小小的， 嗯，这改锥它也分好好多头，十字头的， 嗯， 一字头的， 嗯， 你看看，咱虽然不太会干那些特别专业的活儿，但是咱也稍微知道一点。 还有一些那个改锥就跟那个电笔一样嘛， 嗯 啊，既能够触电门去，也能够当改锥使。 就是它那个改锥特别好，就那小钉子，它能吸在那个头上。我最开始看到还觉得挺神奇的、 哦、是是是，带磁力的，这是拧螺丝的时候方便、 啊、方便方便、 嗯、 真挺好。超级童谣说，说实话我们家虽然有工具箱但没怎么用过，主要是工具不太全，我一般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跟好哥们儿借呀， 他是电工出身，家里的工具一应俱全，像什么电锤电钻全都有，找他借就行。有一好朋友也是挺顶事儿的哈。 是电锤，这得干多的动静的活儿。 电锤这是电工要用的是吗？ 啊， 哎呀，这干嘛用， 也许是砌墙的时候也用。 是吗？ 啊， 哎呦，李凯老师还懂这个装修砌墙什么的。 砸墙的时候也行。 砸墙的时候八十八十，你看你用多大一锤吧。那小品就这么演的呀。 行吧。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来聊聊您家的工具箱啊，工具箱里边都有些什么，怎么使哈，使的频率高不高，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还是得跟大家说说这中药店里卖咖啡的事儿。 哎， 最近真是火呀。 嗯， 在药店里来一杯手冲咖啡，吃完创意点心，抬脚就能接受中医问诊。咱前几天也说过了啊，最近呢，咱北京一个老字号白塔寺药店就办起了养生咖啡馆，叫药咖啡。在试营业期间呢，就吸引了不少消费者慕名前往，记者呀也前去凑热闹了。 嗯， 他发现呢，类似的中药店跨界卖咖啡，或者是奶茶店和咖啡店增加一些中医养生类的饮品，这几年啊，最近已经成时髦的现象了。 嗯， 好多消费者呢，在享受养生饮品奇妙味道的同时，也特别好奇，我们喝了这么多养生咖啡，什么养生果汁儿、养生饮品，它能不能真的有疗效呢？你不能光看广告，你也得看疗效，是不是？市民辛女士和她的同事来药店拿药，看到咖啡厅，当即决定，哎，咱也点一杯尝尝鲜呗。 嗯， 两个人啊就点了手冲咖啡，还有中式特饮。他说呢，秋天来一杯咖啡，再配上甜甜的梨汤，中西合璧，的确有点养生的味儿了。辛女士，这个看来还挺满意的哈。还有一位先生啊，柴先生，柴先生挺年轻的， 嗯 ，Z 时代。95后正在店里享用他们独创的饮品。这个柴先生说啊，我希望店家能够利用好中医药资源，多研发一些新品。袁女士也是一位顾客，她说，原来啊，我总觉得中药材和咖啡不搭，但是现在我已经养成了一个新的习惯，饭后得来一杯养生咖啡。要说袁女士就在这家药店附近上班，最初也只是来凑凑热闹，尝鲜打卡，但是店里的丰富产品和新奇体验让她成了回头客。她说，其实有的时候喝完咖啡也会买点面包回去，这个店里不是说吗，这个面包啊低糖少油，而且加了一些草本药材，比如什么西洋参啊、蝶豆花啊，反正这好不好吃先放一边啊，我觉得听上去挺健康的。 那西洋参是大补的，你说那什么什么花是干嘛的， 这咱也不知道 啊， 但是关键在于什么呀，一听上去就特别健康啊。 嗯， 这都是草本药材是不是，刚才这几位都是捧场的，当然也有质疑的。市民关先生对这类养生咖啡能不能当作正常饮品还有点担心，他说，好好的咖啡你加点中草药就能保健养生了吗？ 嗯， 这种新潮的饮品尝一次两次可以，不知道我要是天天喝，会不会有副作用啊。 不是老话叫是药三分毒， 哎，而且这个中医咱讲究望闻问切，因这个失智 因 辨证失智，哎，反正就人有一词儿啊，就是你得先看病， 啊， 人才敢给你下药方呢， 个体化治疗， 哎，个体化治疗，哎， 因材施教， 因材施教是说咱学习， 哦，可以啊， 但人家那是辨证失智， 哎， 好像是， 可以， 哎，辨证失智，哎，终于想起来了啊。还有一位李女士特别好奇，她说网上经常看到某中医说你少喝咖啡吧，但是怎么现在中药店反而开了咖啡厅呢？我也不知道该相信那网上的老中医的，还是相信咱药店的中草药咖啡。对此咱们听听啊，咱们北京市鼓楼中医医院药剂科副主任药师徐阳啊，他是怎么说的呢？他说啊，目前市面上大部分的养生咖啡使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中药材。 嗯， 跟大家翻译翻译，就是这药材啊既能入药也能当食物，也能食补哈，但是他也建议大家根据个人的体质来选择合适的搭配。 你比如说咖啡本身含有咖啡因，按照传统中医的理论，它属于偏阳性的，可以使人兴奋，心跳加快，注意力集中。咖啡里再加点枸杞，那就属于两种属阳性食材的结合，可以起到补益的作用。那加入西洋参呢，则会起到清凉的作用，还是不一样的。您最好搞清楚自己的体质，咱们再来购买相应的咖啡饮品哈。 药店干这事儿呢，它就是属于所谓的破圈，也想占占流量。咱们呢，就是根据情况，您尝尝呢无所谓。但是真正想说养生啊、治病啊，您规规矩矩的上医药部门好好的来看看，找个靠谱的中医大夫，哎，跟您号个脉， 是 吧？ 但是这种中药店卖咖啡，咱尝个一两次，尝个鲜，应该也没什么大问题哈。 哎，白又白说了，我们家有个不太专业的小工具箱，电笔、十字改锥、一字改锥、尖嘴钳子、平嘴钳子、手锯，各种型号的钉子、白胶布、黑胶布、锤子、扳手，都是先生用的。换个水龙头啊，修个柜门啊，就不用找物业了。 这叫不太专业的小工具箱、是吗？但是是不是应付日常使用已经完全足够了呀？ 白胶布、黑胶布，你说为什么要俩色呢？ 可能有一种，我猜它是绝缘胶布吧、是吧？就是你不能漏电。 你猜黑的还是白的呢？ 嗯，我觉得黑的应该是绝缘胶布吧。反正有50%的概率是对的啊。 那你说那个生料袋它为什么弄成白色的？ 生料袋是绑那个暖气管子的那种吗？ 可以、 它防漏水呀。 哎呀看不出来呀， 我们这20大几30出头还可以哈。 忘了他们家刚装完修。 金豆妈说，哎，给你们发张图，我这一小盒工具箱啊就放在厨房里，拧个锅把，什么小家伙事儿。阳台还有一个大的呢，里面放了锤子和扳子。我打开这图一看啊，全是一些特别小的那种小工具。 哎，然后音乐8185说，利用节假日搭的架子，隔板是废物利用，有些是在二手市场买的，前前后后花了大半年的时间。我们家就是一个爱好者收纳，节日虽然没出游，看到这些还是挺有成就感的。我们看来搭的都是一箱子，全是酒瓶子。 问题是人家这个色彩的排布也特别好看哈，都弄出来了一个渐变色呀。 关键的问题，我先开始以为看小图以为是他们家工具箱的， 结果看大图全是人家藏的酒，是不是？ 哎呀， 这上面是有酒瓶，那最上面那个是花瓶还是酒瓶？ 上面最上面肯定是瓶 XO 啊。 哦，就最最上面哈、哎呦，李凯老师见多识广 下边都是白酒， 都什么人头马是吧？ 这不像人头马， 反正都挺好的哈、我觉得生活当中就得有点这些小乐趣嘛。 下边还中间还有一个萝卜瓶，看着像 萝卜瓶第几排呀？ 倒数第二排。 反正都挺好的， 兴许是个五粮液 啊。你这是老关注人的品牌，要不你去人家蹭点酒喝。行，看看、看看不花钱。 对呀、 绿野仙踪说，这个面包糕点少糖少油，我觉得传统发酵方式做的比较紧实，比较健康一些。这不刚才说那个咖啡店也卖养生面包吗、 是是是。然后彩云的微笑说，我们家工具箱里边改锥钳子，羊角锤。 羊角锤，就是它那个头像一个羊角一样、 干嘛使？ 哟，这干嘛使的？反正肯定有用武之地，要不也不会设计出来。 拔钉子。 哦，知道了，中间有一豁口， 哎， 你把它弄起来，哎，就跟那起子一样，给它拔下来是吗？ 啊，差不太多吧，就是这力， 对对对， 反作用力的拔钉子， 挺好，挺好哈。博荣姐也是啊，给我们拍来一张图，说睹物思人呐，给你们看看这把小剪刀，我一看上面已经有了一些斑驳的痕迹哈，一看用的年头比较长了。他说是老父亲留下来的，已经有几十年的时间了。想当初啊，父亲干活的时候经常用它剪铁丝儿、铜丝儿、小铁片儿，钢口特别的好。到现在偶尔也用一用。 哎，说到这个剪子，你像美哲家的，要是剪子应该轻易不会借外人。 剪子，反正你比如说在办公室有同事要拆快递，你要有一剪子，你递给人家肯定得把那屁股给人家，你不能把剪子头伸给人家。 你这还分头尾呢？ 反正你就是不能把利的一 啊，那是 冲 剪子尖儿，我们说得攥手里。 但是很少有借剪子的，是不是？ 关键问题在于美哲他是个左撇子。 嗯， 你要是剪布料啊，像你这左撇子是 我用右手 啊， 我是左右开弓型。您老看我吃饭时候用左手，但是不意味着我干其他的活也用左手。我是左右开弓。 你比如说呢，我打乒乓球，他用左手；写字儿，他就用右手；吃饭，他就用左手。 你剪布用右手、啊？ 右手，右手。我剪任何东西都用右手， 不使左手， 不使左手。 你是伪装在左撇子那堆儿的， 但是叛徒。我也是伪装在右撇子那边儿叛徒啊，左右开弓。 就据说哈，比如剪个布，左撇子的和右手的长不能互相换，这剪子不好使。 哦，因为他那个力、啊、是不是作用力反 习惯不一样 劲儿呢？哈、 啊，据说是哈，咱也没干过这么精细的活儿。 可以找找咱同事里有没有其他的左撇子。 伯荣还说呢，左撇子人聪明。 有一种民间说法是这样，但是这也可能有些个体化差异。 哎，他就是属于差异那个。接下来是我们的整点歌曲和广告。 那我就谦虚谦虚，你怎么就顺杆爬呢？ 这时候不顺杆爬，什么时候顺杆爬？你说是不是？接下来是整点歌曲和广告，欢迎您在我们的歌曲广告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期待您找我们的公众号还有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稍后见。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家的工具箱啊，家家户户呢多多少少有一些小工具，改锥啊，扳手啊，小锤子呀，万一有个小坏的东西拧个螺丝啊，这些都是简单的事情， 哎，随手就拿，随手就用、 哎、 随手就修。 所以来聊聊您家的工具箱是什么样，里边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工具，使得趁手不趁手、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哈，关翠杰说，我和爱人啊都干过电气焊、钳工，所以家里工具特别多， 厉害。 当然搬过几次家，好多特别笨重的工具都已经处理了、 哎、 你看咱们上半场的时候跟大家说，很多社区人呢搞了一个共享工具箱、我觉得如果是搁到现在，咱要有这份这个善心，也可以把自己家的工具呢送到这个共享社区里头，是不是？ 每天美哲家里边需要用电焊的时候，发现 我在家焊什么呀？请问，那我还得缺个面罩吧？我 瞪着眼睛也能看吗？ 您都瞪着眼， 为万一要是想把自己家的窗户都焊成那个防盗的那种， 我谢谢您哈、 啊。 人有的小区不让随便安那个防盗网、防盗窗呢， 是吧？ 真是，你这也不研究研究政策。 那 也不研究研究规定， 这倒也是，每个小区 不 一样， 随意破坏咱们这个市容市貌、 哎、国贸38层不让干。 你真是，我要是住那么高，我真有没有什么从窗户那儿防盗的需求， 是吧？ 要是那贼呀，那小偷能飞檐走壁 上去， 跑到38层翻墙而入，那我也服， 是吧、 啊？ 北京啊，有好多的电影院，电影院你多长时间没去了？ 有。还别说啊、我昨天登录一下我电影买票那软件，它显示我用我这账号下的最后一单叫《失控玩家》，是在去年差不多这时候。 哎呦呦呦呦！ 一年没去看过电影。 当然了，电影院现在除了能看电影之外，还能看别的。 看什么呀？ 我跟你说啊，新影联的金宝影城位于繁华的金宝汇购物中心7层，你去过这家电影院吗？ 没去过。 我倒是原来老去啊。 哦。 这环境比较优美，然后是一个时尚的影院，也比较素净。记者呢在影城前厅看到哈，和众多的电影海报并排摆放的是一块手写着节目单的小黑板，上面写着快板雏凤凌空，相声自食其果，评书三英战吕布。哎呦，这节目单 这怎么改曲艺表演了、 哎、 是吗？ 原来这里是北京曲艺团今年7月新开的一个驻场演出地儿。 哦， 驻场演出京味儿剧场，每周六下午1点半在影厅准时开场。要说这个点儿也算是黄金时间啊，大屏幕变身了电子幕布，经过简单改造的舞台放了这个2张桌子，然后一张桌子，2只话筒，预示着一场欢乐的演出即将开始。 观众王先生跟记者说，我是从西三旗来的，带孩子来乐呵乐呵 啊， 自己特别爱看演出，但是在影剧院里边看相声还是头一回。 估计很多朋友都没有这样的体验哈， 是吧？北京曲艺团的相声以前也看过不少，不少段子讲的都是北京人的生活。 嗯， 观众李先生也是一相声迷，他们家就住金宝街附近，说有回来看电影，发现这还有演出呢，票价也优惠，就经常来了。今年七月同步启动驻场的还有天坛南门剧场。每周六呢有两场演出准时登场，说那是一个街道的市民活动中心，周边啊都是一些老的居民老街坊，中老年观众啊爱看曲艺的特别多。北京曲艺团的艺术生产部的主任相声演员张天雷没想到的是，古曲演出的上座率甚至超过了相声。 哦， 哎，古曲哈、啊， 嗯， 说北京现在专业的古曲演出团队可能只有北京曲艺团这一家了。很多观众啊在看完演出之后都发出了感慨，多少年没听过这个了。 哎， 早在2015年就驻场的老舍茶馆干脆把原来的相声专场变成了如今的古曲专场。张天雷透露说，这些年驻场培养了很多长期去茶馆听古曲的观众，而且覆盖了各个年龄层，古曲是越听越有味儿。 嗯， 哎，然后呢这个所以呢有一批忠实的观众基本上每场都来， 只要演出咱就来、 哎、老舍茶馆呢也是充满了京味的沉浸式演出环境，吸引了各地游客前来打卡。原来没疫情的时候，好多来外地旅游的，来北京旅游的，跟那儿喝个大碗茶，看个相声，看个魔术，看个古曲， 这也算是咱旅游必到的一站、 啊、哎，楼上还有一个楼上里边的四合院、 嗯、 啊，也可以喝个茶，挺爽， 挺好。 其实呢北京曲团的古曲相声演员一共加起来才20多人，要撑起每周末四个场地的五场演出，每个演员几乎是一到周末就得赶场。但是大家格外珍惜这种演出机会，因为你知道吧，现场演出演员的功力很重要， 是 和观众面对面交流，能够帮助他们的作品和演员快速生长、嗯、快速成长。 就跟咱前一段说，咱北京也有很多小剧场，每到周末的时候都会有脱口秀的演出、 哎、 有开放麦，是吧？ 没错没错， 其实也给了很多演员一些表演和成长的机会。 就跟我们电台广播节目主持人一样，你要是天天上直播和上录播就不一样，对吧？ 怎么不一样呢？ 你单人播和有一个搭档帮你陪衬着，你像我每次都帮着美哲这样的年轻的知性女主播陪衬着他们的主持，是吧？ 我主要我陪衬您呢。 不，我陪衬您。 但我们节目，我们都是绿叶儿。嗯、 啊 李凯老师才是一朵大红花。 你是大红花，我这个帮您对点词儿。 您就算是绿叶儿，也是万年青 啊！这不是昨天刚说吗？铁打的李凯老师，流水的女主持人。 别这么说。 气走一个是一个吗？ 没事，我帮你慢慢量着那些小词儿。 确实、 啊、 跟李凯老师搭档成长的也比较快。 今天 人这个电影院做这个曲艺演出、 啊、 我觉得也是一个双赢的事儿、 哎。要说 其实疫情期间电影院创收确实也有压力。 对对对。 咱合理用这个演出的空间、 嗯、 咱搞点什么不行呢？ 是。 而且老百姓喜闻乐见，又有京味儿，挺好一件事儿啊、 哎。所以要说喜闻乐见，刚刚说的是家里边的工具箱，这对于一些女同志可能不太友好。咱接下来呢，第二段来聊聊快板相声和评书，您喜欢哪一种？ 嗯， 这都是曲艺形式哈。 哎，这个大家多多少少都看过哈、 啊。古曲太小众了，可能有人喜欢是真喜欢 啊， 然后呢，有人那没听过也不太了解。 嗯， 但是像快板相声和评书，多多少少有些接触。 我记得小的时候看电视啊，跟长辈，长辈特别喜欢看一个节目叫曲苑杂谈， 哎， 他那个什么有一个歌词就是评书相声说唱艺术， 对，差不多就这味儿， 真的挺好看的、那节目 是吧。哎呀，要说相声快板和评书您爱听哪个，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可以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啊、 嗯、两个互动话题都可以来说一说。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常常啊咱就能见到这样一群人，他们呢或者是完全生活在黑暗当中，或者是只能看见些许光亮，但是不要紧，他们在志愿者的帮助下向前大步奔跑着，一直跑上了马拉松的赛场。在周末周六早上6:20，奥森南园的南门，从四面八方赶来的这个盲人朋友就聚集在这儿。周六的奥森呢，有各种各样的跑团， 独自出行的或者是结伴而来的盲人，靠着声音就能找到他们的团队，何亚军助盲团。我记得好像这个助盲团小飞之前也做过采访， 做过采访、 哦、热身之后啊，大家分成五队迎着晨光跑了起来。不仔细看呢，其实很难辨别出队伍当中到底谁是盲人朋友，谁是志愿者呀。只有从背后看去，有人的衣服上写着视障两个字，有的人的衣服上呢则写着助盲。把两个人连接在一块儿的呀，是一根长约30厘米、手指粗细的助盲绳。志愿者和盲人朋友两个人啊，各自抓着绳的一端，相隔呢大概1米远。 嗯， 线绳随着两个人跑步的节奏不紧不松地摆动着。比如说，该左转了怎么办？ 嗯， 咱们志愿者向左一拉绳子，咱盲人朋友就接到了信号，咱就可以跟着左转继续跑。 嗯， 还有一些路啊，它不是很平。 嗯， 你比如说你跑到上坡的时候怎么办呢？ 那怎么办呢？ 咱志愿者往上，哎，稍微提一下绳子。 嗯， 盲人也跟着抬高了腿。 那要前方有坑可怎么办呢？ 前方有坑，咱还是说话吧，要不这，哎呀，在跑步的过程当中，总之人家肯定是不同的这种指示，他有不同的信号。你真的， 俩人商量好， 哎， 要是真有坑就停停停，有坑有坑， 哎， 啊， 也许是这个绳子怎么的拽动一下哈， 拧成麻花就是有坑了， 这没准儿呢。当然，这都是咱瞎猜，是不是？总之啊，你就知道有人发信号，有人收信号， 嗯， 两个人配合特默契哈， 哎。 整个跑步过程当中，志愿者这个职位特别重要，他得全程保持高度的注意力。 嗯， 遇到行人呢，坑啊、井盖啊、断枝啊、路面的凸起啊，你都得及时发信号，拉拉绳子， 嗯， 提醒盲人朋友躲避、注意。你知道，要是但凡是搭档就讲究两个字儿， 什么呀？ 默契。 要是没有默契呢， 就不配当搭档。 哦， 明年我走了。早已熟悉了奥森的跑步路线呀，两个人就可以稍微轻松点了。 嗯， 比如你每周都过来跑一圈，你跑个10周8周，基本上地形咱都熟，这时候可以轻松一点，一边跑一边聊个天，说说笑笑，大家一跑就是10公里、15公里， 每折跑15公里， 我真不行， 还能聊天说说笑笑， 说我真不如人家志愿者和盲人朋友体力好， 哎， 我这真是，我估计呼哧带喘，我就直接上那个救助车了。这一年四季啊，志愿者跟咱们的盲人朋友讲讲奥森的美景， 嗯， 盲人朋友也在对方的讲述当中，仿佛是触摸到了夏日的向日葵、秋日的银杏、冬日的白雪。奥森公园也特别美哈， 嗯， 其实春天还可以赏桃花呢。8:30。大家陆陆续续跑回了南门，身上都冒着热气，众人互相打着招呼，有的人特别兴奋，还唱起了歌。志愿者跑到后勤那儿，给自己的搭档，也就是自己负责照顾那位盲人朋友， 嗯， 端杯热水， 哎， 大家擦擦汗，换上外套，道别之后回到各自的生活。这样的场景啊，不止一回两回，要说每周周三周六的早上都会出现在奥森。这是一个特别受到大家关注的跑团，10几米长的队伍跑到哪儿，周围都会不停地传来加油声，加油加油。盲人跑步大家觉得特别新奇，当然更重要的是特别佩服，打心眼里的佩服哈。 嗯， 在助盲跑团当中也经常会有人呢，来体验一下盲人朋友如何跑步。 对，其实对于很多视障朋友来说，他们的生活我们普通健全人是不能够理解的，有的时候需要体验一下， 是 吧？ 戴上眼罩，拿起助盲绳，很多初次体验的朋友发现，即使是最亲近的人， 嗯， 你其实在两眼一摸黑的时候，你很难完全信任他， 是吧？ 你哪怕甭管他是胡先生也好，胡太太也好， 哦， 你就是会有天然的这种畏惧情绪。 这俩人是亲人 啊，但是你未必能完全信任。比如说， 嗯， 你看这人在体验说，妈妈，你一定握好我的手啊，前面咱是要拐弯吗？你确定吗？ 嗯， 害怕呀。 哎， 所有的感官和情绪在黑暗当中都被放大了。 没错， 这体验之后的人说啊，明明就拐了一小弯，但是你戴上眼罩之后，你就感觉你拐了一个特别大的弯， 嗯， 方向感已经全没了。 哎， 那腿呀，虽然长在自己身上，但你都不知道该怎么迈， 大家都是这样感觉的。正因为如此，咱俩绝对不能体验这个去。 为什么呢？ 我觉得我真得掉坑。就你，我二两个眼衣给我捂上，让你拉根小绳带着我跑， 哎哎哎， 我回来绝对遍体鳞伤。 不可能，不可能，绝对不给你带坑的。 真的， 真的，真的，顶多撞树上。 你瞧，哎，所以人招募志愿者有要求。 什么要求？ 第一项就是善良啊。 嗯， 你看，就把你 pass 了吗？正因为如此，盲人跑者和志愿者建立起来的这个信任特别的珍贵。在参加助盲跑以来，袁芳芳特别关注生活当中咱们那个日常的盲道啊是不是畅通， 嗯， 有没有人把他那自行车就非得停在人盲道上，有没有人就把那杂物堆在人盲道上。他也在研究怎么样能让盲人朋友上网的时候更加便捷。比如马上就到双十一了，咱盲人朋友网购方不方便呀，能不能及时得到优惠呀， 嗯， 人都在研究呢。他说啊，盲人跑起来还有另外一层意义，就是让更多的人关注到这群努力生活的群体。 嗯， 然后咱们也去思考，我们能够为他们做些什么，让他们能够更加方便的生活。也许啊，咱不用干那些惊天动地的大事儿，咱先从搬走一辆停在盲道上的共享单车开始， 哎，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当然我觉得更应该为这些参加个跑步的盲人点赞啊，就是他们的这种生活的乐观精神真的值得我们所有人学习，包括 热爱生活。 对啊，包括我们健全人啊， 嗯， 当然了，像我们俩是纯属开玩笑啊，有的时候呢这个挖个小坑啊，撞个树啊，撞个门框呀，这都是因为啊生活当中总是有一些惊喜。 这叫惊喜还是惊吓？ 啊，这个先惊吓一下，兴许就有惊喜。 真的吗？ 啊，然后呢，人家那时花开不就是因为你不断掉坑之后，就给你了一个惊喜， 哦， 说美哲的脑子绝对够聪明，和李凯搭档时间不长，但进步飞快，充分体现出了聪明两个字儿。 哎呦，谢谢您，谢谢您的抬爱啊， 嗯， 您谬赞啦， 谬赞，这么文言啊， 这咱谦虚，谦虚使人进步。 那时花开就是老说实话， 嗯，这倒也是。说别的吗？不是， 哎， 我在不谦虚的时候，你能不能帮我找不着吧？ 行，哎，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啊。快板、相声、评书，您爱听哪一个？ 嗯， 孙东林说了，相声还是喜欢老的、经典的。郭宝林大师啊，马三立大师啊，二位大师百听不厌 啊。人家还说评书也 是，应该是侯宝林大师、郭启儒大师吧？ 啊，侯宝林大师 啊，郭宝林这听着就是俩人合在一块儿， 啊，估计打错了是不是？ 嗯， 评书也是特别喜欢听的，上瘾。袁阔成、单田芳、 嗯、 刘连芳、田连元， 嗯， 这些老艺术家讲得很吸引人呐， 哎。是是是，哈密瓜说：“哎呦呵，美哲说这个气走一个是一个，把我给逗得都笑出声来了。” 没准我就是下一个哈，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呀。 你等着什么时候找着下家的？ 真的，我这两天照镜子的时候，我觉得我这一年苍老了许多。 哦，是吧？ 主要是费心。 二十大几，三十出头，下明年就该说三十大几，四十出头。 咱还没到早衰的年龄，活活被李凯老师气出来的。啊，当然说到这左右开工这事儿也挺有意思哈， 是吧？ 6826说，美哲，我跟你一样，我也属于左右开工。 嗯， 打乒乓球、切菜，咱就用左手；写字拿筷子，用右手。 嗯，哎，那你右手会使筷子吗？ 右手也能勉勉强强， 哦，也能用是吧？ 其实你让普通的朋友拿左手使筷子，咱也能勉强加。 我没试过， 你可以晚上试试， 哦， 啊，就别浪费饭菜哈。 看过美哲啊，双手拿筷子吃包子往嘴里塞。 哇，这左右开工不太雅观吧？ 左右开工啊， 真是算了吧。 一个腮帮子塞一个， 我还是愿意当一个那个左右开工的优雅女士。 这就不优雅。然后8511说，我们家现在还有一个工具特别齐全的箱子，20年前父母单位发的。以前啊，用来修个自行车，固定个椅子，拧个水龙头，全会用到这个工具箱。现在这个工具箱啊，基本上用不上了。生活水平提高了，家具电器啊质量都挺好，住的房子也有物业，换个灯泡啊，修个什么东西，给物业打个电话，花点小钱就过来给修了。 是 以前的小孩啊，多少都会修些东西，特别能吃苦。现在小孩吧，不给你搞破坏就不错了。 哟，看来人家是有被熊孩子折磨的经历是吗？ 哎，个人认为虽然生活好了，但是孩子 自己动手吃苦耐劳的精神咱不能丢。 我觉得人说在理，为什么现在咱中小学生把这个劳动课做得风生水起，做得特别热闹哈、还是希望孩子们能掌握一些生存的必备技能。你比如说你扣子掉你会不会缝啊，你们家灯泡没电了啊，催了你能不能换灯泡啊，这都算是生活的必要技能。 每折都会锁扣眼儿，甭说缝扣子了。 你别说我们劳动课真的从家里拿小布头然后在学校里缝扣子呢，我们那个劳动课专门书上有一节课就是缝扣子。 哦， 你那扣子上不是有几个眼儿吗？ 四个。 你那个几个眼儿你也能缝出不同的花样来。具体怎么缝呢？ 每折那扣子缝的都是一字码，缝的那扣子线圈写了个一字。 行，反正到时候我给大家展示展示缝扣。 四个扣眼值十俩。 谁那么干呀？啊，有人那么干吗？哎，都是有的扣子好像就是俩扣眼吧？ 是吧？ 但是他缝的，我觉得甭管咱缝怎么样，能缝结实了就行了。 哎，而且最为关键的是，扣子和布料永远中间有缝隙，是吧？ 你有的时候不能缝太紧， 哎， 要么那衣服你扣不上， 嗯， 你得稍微留出点的量。 哎， 你一看你在家不缝扣子， 他缝的是子母扣。那接下来听歌吧。啊，歌曲之后呢，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您乐什么呢？ 子母扣，我倒是真没缝过。 歌曲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稍后见。 为何有困怒像火风鸣，再次发上街头方向为何将世界雨洒不平，堆积满山心头总有事情。为何未看透我的表情，沟通仿佛失联，望你今天快些应承，公开发表声明，知否对于感情一些规定不懂究竟。 Yeah. 个新的人儿。他们家三世同堂，是老北京人儿。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电视台新闻广播，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两个话题，一个呢是来聊聊您家里边的工具箱啊都有什么样的工具，另外来聊聊有关曲艺、快板、相声、评书，您平时好听哪一个，觉得特别好玩哈，都可以和我们来聊聊哈。 咱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哈。像王世聪说，这三样我都爱听啊，就是快板、相声、评书，人都喜欢、从小就在评书里头没少长历史故事的知识、然后因为很多都是讲的历史嘛，什么隋唐演义呀、三国演义呀、杨家将、岳飞传、这些历史我都是从评书当中了解到了一些。 想当年我小的时候，田连元先生在电视有个电视书场，讲的瓦岗寨 啊。这个现在其实大家听这些是不是通过手机就行了，你就 找得着找不着不知道， 全集呀、各种集合呀，我觉得都挺好。 因为瓦岗寨小的时候真的啊，就是中午回家、那时候我们家有个黑白电视，也有个彩电、彩电不大，但是觉得开彩电费电，就把那黑白电视打开。反正你听评书也不用特别说要看， 主要听声， 听个声，也不像西游记似的是吧，你还得看看电视 就听这个瓦岗寨，一直听了 好长时间， 挺好挺好哈。人王石聪还说呢，印象当中最早一直都追着听的是岳飞传，刘兰芳演播得太好了，再后来呢听袁阔成先生的三国演义，那更是听得特别兴奋呢，喜欢得不得了，然后再听隋唐演义、非常非常爱听、我觉得单田芳先生的评书都特别好， 没错。然后3700说李润杰的快板那嘎嘣脆， 这我就真是不听的比较少一些。 节行车你听过吗？ 没听过，要不您来两段我感受感受。 我放过，你怎么会没听过呢？ 你给我放过，咱们在哪儿放过？ 办公室啊。 咱们不是放的是老子吃你几个破西瓜吗？昨天刚放，那你这样你明天再放一回、 行， 那天天我都接受各种那个补课教育哈。说说工具箱的事儿吧。时光雕刻说，我们家的工具箱就是老公专属，家里各种小家电坏了怎么办呢，他就拿工具箱里的工具给负责修好。拼音说，我喜欢听单弦儿、京韵大鼓、评书、相声、因为老父亲在世的时候啊，老父亲每天都听，我耳濡目染，时间久了也就喜欢上了曲艺节目。我们家的工具箱呢，那些工具也是我老伴儿日积月累攒起来的，有了这些小工具，你别说，修个小东西特别方便。 没错没错。然后呢像彩云的微笑，喜欢听单田芳单老的七侠五义、白眉大侠、还有这个隋唐演义 这大家集中的这几部经典 都是老的。 我觉得我 当然也有人喜欢听新的 我觉得我回头真可以 是吧， 好好听一听。 那个黄小桃说喜欢听这个王月波的评书， 那这就算是比较新一些，年轻人可能 他是不是现在说的是还是那个那叫什么来着，雍正剑侠图 现在吗？不太清楚，咱也没关注啊。 就是我哪天老是把咱们有时候发朋友圈，我看他还在说评书，是不是还在说雍正剑侠图 有没有知道的朋友可以说一说再看看其他朋友的留言吧。 还有很多人都在和我们来聊天哈，接下来我们来说其他的事儿吧。这个前不久北京西站来了一位马大哈姓叶，叶女士刚下火车，坐了一辆私家车，准备去首都机场乘飞机， 然而下了车却发现自己的行李物品全遗失了，里边呢东西倒不多，有个身份证，有个护照，有个驾照，还有个结婚证， 问题都是特重要的证件， 还有7000多欧元， 这叫不多呀啊！丢了几个最重要的证，7000欧元，你算算吧， 7000欧元还行吧。叶女士万般无奈， 李凯老师这口气大 啊，我也没见过， 我也没见过， 是吧？ 您不是见的都是九位数？ 他那个20的是不是个塑料的？ 呦呵呦呵，行行行，您都懂， 你也不知道是不是，是吧？ 我很久没接触过这个外币了，确实没这机会。 行行行，叶女士万般无奈之下只能报警求助啊！接到报警之后呢，北京西站派出所民警立刻来帮助叶女士找，因为这时候距离叶女士乘坐那个航班起飞只剩不到5个小时了，所以民警呢也是力求快速，速战速决，争取把她找着。你好，坐飞机走，对不对？赶紧帮忙看看监控啊，寻找一下行李啊。据叶女士说，自己亲手把行李放进了后备箱，所以肯定不是被盗，一定是半道的时候啊，从这个后备箱里边长腿他跑了。 嗯， 根据地库里边的监控录像，民警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只发现叶女士乘坐这辆车的后备箱啊一直没关，就这么一直开着后备箱往前开。至于这是为什么，大家其实也都是一直在猜，反正不是无心之失啊。最后民警就带着叶女士一路寻找，终于在地库的旋转那个通道，你知道吧， 嗯， 找到了叶女士遗失行李当中的一个水杯。 那这能做出来一些推断吧？ 民警也判断，因为叶女士所坐的这辆车啊一直敞着后备箱开，所以在转弯的时候是不是把行李甩下去了， 就还不一定是人拿的， 哎， 有可能是这车辆行驶过程当中甩出去了。 没错，但是经过寻找，在地库转弯里边除了这个水杯吧，其他那些重要证件和这个7000多欧元都没见着。 那有没有可能是甩的时候全甩出去了， 哎， 但甩到地上之后他被人捡走？ 有可能啊， 哦， 被人捡走了是有可能，但是这转弯的路段吧，它是一个监控盲区。 哎呦， 这时候距离叶女士的航班起飞还剩3个多小时了，这怎么办呢？还好民警办案经验丰富，因为能判断出在转弯路段呢，他把这个行李弄丢了，所以民警就着重观察了往来车辆以及在转弯路段停留的时间，最终发现有一辆车的车灯在地库当中停留了20多秒没动，所以民警怀疑这辆车是不是捡拾了叶女士丢的行李。 嗯， 随后呢，民警根据出地库的信息就找到了这辆车的车主，果然就是他捡到了叶女士的行李。这时候这位车主啊已经驶离西站了，回到了位于朝阳区18里店附近的暂住地。民警呢就把这个消息告诉叶女士， 找着了。 哎，叶女士兴奋之余也是很无奈，你说怎么办呢？我是应该去取行李再赶飞机呢？ 来不及啊。 最终呢，这个西站派出所民警人家好人做到底，拉着叶女士到了18里店，取回了自己遗失的行李，一件不少哈。随后呢，又在航班起飞之前的1个小时把叶女士送到了首都机场。 嗯， 要说真够感动的哈。 是， 虽然事情圆满解决了，但是这马达哈遇到了拾金不昧的有心人。啊，要不是这个民警尽心尽责，这趟行程估计悬要泡汤。 哎， 因为时间太紧张了， 而且你没有这些证件，其实出去了也麻烦。 哎呀， 这现金也没了， 是吧？所以在这儿我们也得想说啊，您得稍微的别太马大哈。 嗯， 你说那个后备箱怎么就不能盖严了呢？ 估计没检查一下， 是吧？ 是 吧，就 是，但是你这后备箱，按说很多车你后备箱没关的话，其实在中控台上有提醒，它会专门亮一个小灯，就提示你的后备箱盖开着吧。 会吗？ 我觉得应该有一些车型是有的， 但兴许这车没有 啊。但甭管怎么说吧，你说这么重要的东西，咱最好保管好， 是吧？在这儿我们也是提醒大家一定得小心哈。 嗯， 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啊，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这个您家里边的工具箱以及相声啊，然后呢包括刚才提到的什么快板啊这些这个评书啊，您爱看哪个？超级童谣说我喜欢听太平歌词 啊，超级童谣发的是吧？ 哎，就是那个原来曾经在很多相声里边现场人家都唱过 啊，人发了好几条，因为我看的不是这个哈，说喜欢听评书， 嗯， 这个越听越上瘾， 哎， 特别是大家的，像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还有连丽如先生的。 现在我觉得好多大家的相声应该在咱们听听 FM 上也收入了不少。 开心茶馆啊。 啊对，你包括。 跑堂先掌柜的。 是是是，有广播节目大家可以听、 哎、 包括还有一些音频专辑也可以来订阅、 嗯、 收听一下哈。 嗯，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也都在和我们来聊天哈。你乐什么呢？ 啊，我没乐呀、 哦、没乐是吧。 啊，这个宠儿姐说爱听老相声，最爱听刘宝瑞先生说的单口相声。 哎， 小的时候啊，老爸听君臣斗，我就跟着听。 嗯 主要跟着长辈听，笑的我呀。现在呢喜欢听，也是喜欢听各种相声啊。 原来我那天还给你，还记得吗？我让你听过一段时间那个叫什么假行家。 哎，满不懂。 满不懂啊。 嗯、 哎、 确实特别经典、啊、 是吧。然后呢鱼儿老宋说三样都喜欢，就是这些 不挑 不挑，什么都喜欢 听、哎、好听的都行。 嗯， 还有一位微信端互动的朋友说听的搞笑的我都听，以前相声小品曲艺脱口秀我都看，但是现在你知道手机啊老刷短视频， 嗯， 看视频多一些。 哎，这个其实我觉得去现场听可能感受更多一些， 氛围感更足一些。 哎，你那时候专心致志的就坐在那儿听，其实挺好的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家的工具箱，以及您听听相声小品啊、不是相声快板和评书，您爱听哪一个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落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现在很多朋友都喜欢买盲盒，哎，拆开盲盒之后啊，就觉得特别上头， 哎、 那一刹那的兴奋特别了不地。 不光年轻人、 嗯， 小孩也据说爱买盲盒。 小孩也是年轻人的、啊、更年轻一些的年轻人哈。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盲盒已经慢慢进入了大家的生活，买盲盒、分享盲盒也成了一种消费的新风潮。朝阳区陈女士表示，我们家有两个孩子，大儿子上4年级，小儿子上1年级。 嗯， 虽然现在啊已经不再玩了，但是两个孩子分别在小学3年级和幼儿园大班的时候开始接触集卡。 哎，就是奥特曼卡片是吧。 大儿子在3年级的时候几乎每周都要买集卡，那时候啊在这方面的花费差不多得1000元左右呢。 哦， 你知道学校周边有好多文具店，靠什么挣钱啊。 嗯， 就卖这些集卡。而自己居住的小区周边有一些小超市，哎，也能买到这些卡。朝阳区的陈女士还表示，在双井地区啊有一个门店，大儿子3年级的时候几乎每周都要让自己或者孩儿他爸带他去那儿玩， 嗯， 和小伙伴交换一下自己手里的那些卡。除了小伙伴之间的影响，我们家孩子啊还经常能刷到介绍游戏动漫的短视频。 你看了一个他老给你推送。 哎，你就是一看视频你就种草，心里痒痒啊，小朋友就总是想去买集卡。在西城区2年级有一位学生家长姓李，李女士看来自己家的孩子之所以热衷于此， 嗯， 主要是因为现在的孩子啊集卡不仅是满足自己的那个收藏欲， 嗯， 还是一种社交手段。他说我们家孩子在集卡和相关的周边方面已经花了将近5块钱。 5块钱？ 5000块钱。这5000块钱这少了3零、 哎、 这。你知道这个卡哈，咱大人看看不出一些端倪， 对， 小朋友特别懂。 你也懂，你不是上回跟我讲了半天什么 SR、SSR、 哦、 它是分级的。 嗯， 级别低的卡几块钱就能买一包，级别高的卡呢一包就得几百块。而且集卡会影响孩子去购买和集卡相关的各种周边，咱就拿奥特曼为例，除了收集那小卡片，他还会买一些奥特曼相关的玩具。 嗯， 用他儿子的话来讲，奥特曼卡是我们男生的社交密码。你说你要 还会懂社交密码这样的词儿呢？ 嗯，现在人小鬼大，都小大人啊。 哎， 李女士无奈说不想让孩子不合群啊。 嗯， 万一孩子没有奥特曼卡、啊、没有奥特曼玩具，在学校被孤立怎么办呢？只能硬头皮给孩子买。 和李女士一样，东城区六年级学生家长修女士也表示，现在很多孩子都把各种集卡当成了聊天的谈资、交流的谈资，好像你要没买这卡，你就没法和其他小朋友产生共鸣， 没有一些共同话题。 哎，咱们看看老师怎么说的。东城区史家实验学校大队辅导员李超群认为，像盲盒啊、集卡呀，最大的特点在于盲。 盲盒就不知道开出来是什么。 哎， 集卡那小袋儿，好像你也不知道卡片是什么。 是，它都密封好的，你花了钱才能把那包装拆开，看看里头都是什么卡片。这些背后都抓住了未成年人的好奇心，商家通过不断的推陈出新刺激他们购买。看，又出新款了，你买不买呀？如果你买了，就在小朋友之间比较有谈资。在中国青少年中心少年儿童研究所所长孙红艳看来，这个现象是符合未成年人心理发育规律的。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啊，小学生确实好奇心比较重，大家呢别看人小，但是也有社会交往的需求啊，同时手头的零花钱又能由自己支配。此外，现在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比起70后80后同年龄段的孩子更加注重自我满足感， 比咱们那时候更加注重自我。 我跟您不是一时候，但是您确实，您那时候可能就是跟现在的小朋友还不太一样，是吧？啊，当然现在大家生活条件好了嘛，家长也比较宠爱孩子哈。而且呢，以往同样年龄段的孩子更多的是通过亲缘关系、地缘关系结识进行交流，比如说有家长在一个单位的小朋友就玩得好，住在一个小区的小朋友就玩得好。 嗯， 现在的孩子主要是依靠兴趣爱好，也就是所谓的趣缘，乐趣的趣，趣缘来结交的。比如我们都喜欢洋娃娃，我们就玩一波，你们都喜欢奥特曼，你们就玩一波。 哎， 啊，就是这意思。对于有些家长对盲盒集卡采取全面禁止的一刀切的做法，李超群也认为，这对于孩子的教育来说啊，还是宜疏不宜堵。其实堵啊，有的时候也堵不住。家长与其一味的禁止，不如顺势而为。有些小朋友喜欢买盲盒集卡，是因为他们喜欢这里头的形象。所以呢，其实老师也会考虑在学校的活动当中、课程当中引用这些孩子们喜欢的卡通形象，并且组织学生自行创作自己的盲盒、自己的集卡，让孩子们自己做创作者，这样大家也能有所谓的限量款、隐藏款，对孩子进行一个正确的引导哈。 反正这东西不能沉迷啊，花5000块钱，我觉得真的有点多， 稍微有点过， 对吧？这个家长呢，稍微控制一下，引导一下，你也不能全说不许玩啊，给你收了，扔了，这也不对，是不 是？ 所以这个可能需要社会啊、家庭和学校一起来努力，是不是？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和我们来聊天哈。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来聊聊您喜欢什么样的这种像快板、相声、评书这三样，您喜欢哪个？以及您家里边的一些工具箱是什么样的，都可以和我们保持互动。今年三月份，在顺义某酒吧的停车场，男子严某在没有驾驶资格的情况之下，没本儿哈，酒后驾车直接加速撞向他人，完全不顾及在场其他人群呢、这种情况导致三人受伤，三车受损。记者11月1号从顺义法院了解到，近两天呢，这个法院啊，顺义法院一审判决被告人严某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对其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这事儿啊，发生在今年的3月份16号的夜里0点左右。根据法院查明啊，案发前啊，严某在酒吧饮酒的时候，因为一些琐事和他人发生了一些口角，双方呢还发生了一些肢体冲突，后来啊被拉开了。愤愤不平的严某离开酒吧之后，在酒吧停车场无证驾驶汽车冲撞人群和车辆，后来还企图驾车离开现场，撞到停车场路边的那个隔离桩，被迫停车。 这也太嚣张了。 案发的时候，监控视频也显示，严某驾驶车辆撞向人群的时候，人群当中也发出了阵阵尖叫哈。随后呢，严某所驾的车辆车头损坏比较明显，但是他仍然驾车离开，直到撞到路边那隔离桩才不得不停下来。事件造成了3人被害人受伤，3辆汽车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伤，严某当天自动投案了。 经过检验，被告人严某血液当中酒精含量为每百毫升 169.8 毫克， 真是没少喝。 哎呀，没少喝呀。而且三位被害人的身体情况经鉴定为轻伤一级、轻微伤和不构成轻微伤。经评估，被撞的三辆车的损失啊，也都是每辆车大概10000多块钱， 嗯， 最少的那个将近6000块钱。 这撞的也不轻， 哎，5000多块钱。法院经过审理之后认为，被告人严某明知自己的行为足以威胁到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仍然酒后无证驾驶机动车冲撞他人，啊，发生了一些事故之后还弃车逃逸，行为危害了公共安全，最后呢，应该以危险这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刚才不是说了吗？判了3年6个月。现在我们就是想说啊，这个一块喝酒的朋友吧，亲戚也罢，这得拦着点儿，是吧？ 嗯，这就是典型的撒酒疯。但是最后你要负的这个刑事责任，你还是要老老实实的承担的。 没错啊，你说你当时吵架的时候动手被别人拉开了，干这种事儿上车的时候也得让别人拉下来。 这典型的没有考虑到后果。当然当时喝那么多，估计他也考虑不到什么后果，就让法律让他这个见识见识啊。 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呗。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了聊所谓的家里边的工具箱，还有一些快板、相声、评书，您爱听哪个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嗯，刚才咱们不是说集卡、什么集盲盒，这都算是小朋友的社交密码吗？ 哎， 8511说现在啊，咱们北京市好多学校都不让带那个电话手表，我觉得也是有道理啊。因为以前啊，在这个园区里头、小区里头，有的小朋友没手表，其他小朋友也不跟你玩呢，你说是不是？电话手表也属于小朋友的社交方式。 对，他有的时候社交碰一碰加个朋友啊，但是有的时候呢，你要是不跟他玩也没必要说为了加入他们小团体说非得让家长给买块手表， 是不是？有时候家长也挺无奈，担心孩子被孤立、 有的时候不是因为担心孤立，有的时候他确实有这种需求。你比如说下楼玩去了，过去是买车，你妈喊你回家吃饭呢，推开窗户喊。现在基本上有这种电话手表，打个电话，赶紧回家吃饭了。 哎， 也是个办法。 是，而且有定位功能，其实也更安全一些哈。来看看其他朋友的一些留言吧。其实你说相声，人家也讲究搭档，两个搭档得默契。 哎， 唐老鸭一位新朋友说，我就特别喜欢冯巩和牛群说的相声，这经典搭档嘛。 是7026说，还有不少年轻人喜欢这个西河大鼓这些曲艺形式。哎呀，每周日都能听得着，以为只有老年人喜欢的，传统曲艺啊，还是会有大量的听众的。 还真是、 没错。 你看现在坐地铁，很多年轻人戴个耳机听的什么呀？听的是评书 啊，真的 吗？也算是忙碌工作之后的一种调剂和放松吧。 然后8511问二位，你们那坑连坑是几点的节目啊？ 咱们那是在听听 FM 上创建的一个小专辑啊，不定期更新。 嗨， 您在听听 FM 上搜索坑连坑三个关键字，就可以看到一个音频专辑了。它有一个订阅的小按钮，您点击一下，这我们每次有新的节目上线的时候，您就会收到提醒。 没错，虫儿说了，爱听老相声，爱听刘宝瑞的单口相声。小的时候老爸老听这个，是吧？ 刚才说了、 然后还说喜欢咱俩的主持风格，你念了吗？后半截儿， 这不是谦虚吗？我们看到虫儿姐的夸奖了、我就没念啊。 说现在小美特别棒，包袱一个接一个。 哎呦，谢谢虫儿姐啊，咱再接再厉 啊，都从肩上边卸下来了。 我肩上的担子还是很重， 是， 所以现在都有点高低肩呢。 哎呀，是吗？ 取 酒精啊， 这又来 啊。 温迪说，现在工具太丰富了，上干什么活先去网上找找相关的工具。比如前些天啊，尼龙纱窗破了，上某宝买了纱窗，人家还送工具呢。不到10块钱的工具，但是用起来相当顺手， 是吧？ 从拉开架势到完工不到20分钟弄完了。 纱窗破了能修是不是？ 应该能吧， 还是整个换一下。 我估计人家是买了纱窗送工具，应该是换纱窗的工具、 这个确实哈，这真不会。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哈，这个7498还催更，不定期更新不行，得催更。 哎，我们即将上线一些新节目哈，这个大家可以先点订阅，您在听听 FM 上搜坑连坑就可以了。 哎，然后呢， 我们能改成定期更新吗？有点难是吧？ 对啊，我们这争取能多更一些。 哎，我们争取快一些。 哎，赵春刚啊，包括海棠花溪啊，都提到了说这个捷行车，捷行车就是华阴山巍峨耸立万丈多。 就刚才您说的那个 啊， 我看刚才哪位朋友还发了一张图是吗？ 海棠花溪 李润杰先生。 对对对对， 经典。 然后枪毙叛徒傅志高， 啊， 是吧？ 听着不是我那年代， 不是，真的好，很好听。 我小时候听的都是什么呀？菊萍姐姐讲故事，郑渊洁童话大王。 哦， 你看这也有点代沟。 是是是，没事。哪天捡起来，你都会发现这老的东西真的好。 嗯，为什么人能经过时间的检验呢？ 嗯、 我还是非常相信啊。 哎，然后呢，还有很多朋友都在跟我们家跟我们来显摆家里边的这个工具箱，什么好多人都说小螺丝刀啊、剪刀啊、尖嘴钳子、活动扳手、小锤子、小锯条都有，看来都非常丰富。 嗯， 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呢，先暂时告一段落。 哎，大家都是过日子的人啊， 啊， 这工具箱都挺齐全的。 那是啊，那自己动手不求人呢。 哎， 对吧？明儿上午还是我们俩，明天上午的10:20，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的上午版。 嗯，明天下午4:20也是由我和李凯老师为大家带来的大城小事，明天下午有视频，也欢迎您多多关注。 哎， 那么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美哲， 我是李凯，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新闻2022，明儿见， 明儿见。 您听听这城市好不好，您听听这生活妙不妙，您说多大的事儿才算大，您说多小的事儿才是小，人有担当成就了大呀，小中见大山不在那高，天下大事儿咱们要关心啊，身边小事儿也藏着说道，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您听好喽。 天地